相会，就该让他醉。南风又轻轻地吹，我两个已有巢而归。虽然相见只能回味，只能回味往事最难追。掀起那几杯，趁着今宵能相会，就该让他醉。